这是萧敬腾2008年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收藏， 萧敬腾刚出道时话非常少，但是腼腆的性格和歌曲的爆发力，台上台下，歌内歌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同为星光帮，萧敬腾早期与走细腻抒情歌路线的杨宗纬以及走迷幻路线的林宥嘉不同，他的风格更加的多元多变。我们来听这首摇滚情歌，他的首本名曲叫《海域恋》呐。 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界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熟悉从此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起身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亲亲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不太曾与你相遇，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从此的季节里，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起身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不盼曾与你相遇，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是萧敬腾2009年专辑标题曲《王妃》，他的前几张专辑都交由李氏兄弟哈李思松、李伟松来制作。试水的首张同名专辑风格不够明显，于是这张《王妃》定义为古典化流行，以古典的严谨细腻来改善流行乐的随意性。萧敬腾本人创作加重，也让这张专辑在风格和气质上更为统一。麒麟也为大家安排了专辑当中的一首情歌，叫《我不会爱》。这里是中歌榜，别走开。 习惯了你的重量，温柔的压在手上，现在却不得不放。习惯了你的味道，漂浮在我的肩膀，想到从前我们都笑了，都哭了。最后一次一起分享月光，隔着一只行李箱。我知道忍痛退让只为了一丝微笑。少说一段，有心在身看不出来。当你遇见一份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我试着填满心却也在少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装得我放不开，亲爱的我想我不爱。如果事情可以抵消感伤，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只要你的紧扣有愿意连微笑。我是太轻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有心在身看不出来。当你遇见一份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我试着填满心却也在少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装得我真的不会爱，爱是烧痛我双手的烈火，却也为你灿烂了黑夜。爱拥抱总是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了一段。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本市仍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来自 FM97.4、啊、今天的情歌特辑来关注正在上榜的萧敬腾。他在2009年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狂想曲》，顶着 Rocker 的头衔，这张专辑他亲任制作人，摆出了 Live Band 录制姿态，但是摇滚外衣下音乐的内核当然还是情歌。我们来听《复制人》。 我对世人有一个不解疑问，很像的人可曾复制灵魂，是否接受不到一样的疼，有相同的特征，在清晨你无法区分。 Show you 震耳的冷颤，激烈的叫骂，哪种更客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游玩，以爱之名，我小小的河难流两行伤痛，以爱之名，像流星坠落无缘由的时刻，只为了快感的冲动，只为了本能的寂寞，来到了现在的人生，却是创造 听到的是萧敬腾2012年专辑同名主打《以爱之名》。这张专辑之后，萧敬腾担任最美和声导师，并且带领学员夺冠。2014年推出专辑《The Song》，以闪闪的专辑封面不难看出，相比以往，这次风格更为华丽，主打风格也不限于摇滚情歌，加入了很多复古的元素，比如这首《我就是爱你》，就有点像美国60年代复古 disco 的感觉。 爱上你不一样，是那十万分之一，何时你才会认真看到我？ Oh no， 有人说你很酷，唱上街头 say goodbye， 只要有你回应我就满足。少你也给我点回应， 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你。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 爱的箴言，选自萧敬腾的翻唱专辑 Reminiscence。 专辑呢弥漫一股怀旧的味道，不仅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采取以前盛行的 one take 的方式，用纯粹的传统乐器来演奏，来追求一种音乐上的极致啊，一种纯粹的质感。2016年啊，萧敬腾的身份呢有了很大的改变，成立了狮子合唱团 Lion，担任主唱，并且推出了同名的专辑 Line， 不久登上了我是歌手，短短几个月让新人团体成为了人气团体。2018年萧敬腾又从狮子分身出来，即将推出个人的全新的专辑。那么在本周榜单，他有两首新歌在榜，分别是你会在哪儿呢，以及下面将听到全是爱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 那闪烁的星独自在夜空中热闹着，我知道是因为眼前无尽的黑，那明亮的月总是在寂寞中凝望着，我知道看不见没有光的世界，让我静静以为你心中黑暗的那一面，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 停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喧哗着，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让我心 看不见。